带香港最受欢迎的 DJ， 希望大家带着这个欢乐走过2020年。 香港电台第一台，同你一起走过。 千禧年代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2020年12月22号，防变种病毒两周内曾逗留英国超过两小时者禁止登机来港。 本港新增85宗确诊，27宗源头不明。 中院裁定政府上诉得席，合法与非法游行禁止蒙面冇违宪。 欧盟多国切断与英国交通往来，约翰逊称理解其他国家忧虑。 声音更立体， 意见更多元。 千禧年代，叶冠霖。 12月22号星期二早上开始千禧年代啦，都系先讲翻咧靶场消息先吓。今日由上昼八点去到晚上九点，粉岭新围大岭靶场同青山靶场有射击练习。日间练习嘅时候，各区份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嘅时候，各区份挂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好啦，跟住又讲下咧，有关疫情最新嘅情况啦。嗱，数字上香港呢度啊，仍然系高双位数啊，85宗最新嘅数，不明源头27宗。值得留意嘅咧，就我哋有啲新嘅措施咧，就即刻已经做咗噶啦，就有关咧点样防外边嘅情况。英国嗰度啦，出现咗变种嘅病毒株之后咧，就让大家好关注啊，因为话咧而家呢个传播力咧会较普通原本见嗰啲病毒咧系高七成嘅。欧洲多国啦，就世界上面话最少超过40个国家同地区咧禁止英国航班入境噶啦，香港都即刻又做咗呢样嘢啊，都就喺今日凌晨开始咧就禁止所有由英国起飞嘅客运航班嚟香港噶。另外啦，如果过去14日曾经停留喺英国两个钟嘅人士，包括埋香港居民啦，亦都系禁止入境本港噶。咁而喺限制之前啦，喺限期之前咧，就由英国嚟咗香港嘅人士咧，检疫期都要延长到21号，阻止咧呢啲嘅变种病毒入嚟香港噶。咁大家点睇呢个嘅措施？打嚟讲，你睇快1872311。另外，本地嘅一啲措施咧，都系会继续嘅。有关禁晚市堂食啊、二人限聚令呢啲咧，都会延长到下个月6号嘅。咁大家都讲下你嘅睇法，1872311。请嚟专家倾下先。有医学会传染病顾问委员会联席主席曾其恩医生喺电话旁边噶，早晨。曾其恩医生， 早晨叶冠霖， 不如先讲讲我哋对英国行个招先啦。咁而家就做咗啦，禁英国嚟嘅客运航班嚟香港嘅。你见嗰个时机同力度点样咧？今次香港出手， 今次系的而且确比以往快嘅。不过问题咧，就我谂希望即系特区政府唔系净系关注英国咯。咁我相信即系都要留意就系即系其他。有相同即係變種嘅病毒株喺歐洲地方嘅，都可能要有一啲相對地嘅即係禁運啊咁樣之類。咁譬如我哋講緊荷蘭啊、比利時啊、法國啊，同埋就係丹麥啊。咁呢啲其實都如果你睇翻即係一啲報道咧，佢哋當地咧都有一啲相類似嘅病例出現。咁同埋咧，而家你知道歐洲佢哋嘅疫情咧，都係即係急劇轉變。咁所以我諗特區政府真係要即係時刻更新嗰個入境嗰個條例嗰方面啦。即係有冇需要係即係跟住落嚟要限制多少少嘅航機咧？係嚟自我頭先講嗰啲國家。 嗯，頭先你提嗰啲國家應該都係去對英國嚟講，佢都已經停飛咗咯，即係佢都切斷咗同英國嘅關係。但係而家係咪見到佢之前已經傳落咗入去嗰度，見到裏面有蔓延啊？有咩定個指標話點為之？ 冇錯，的而且確就即係如果你睇翻即係佢哋歐洲嗰邊啲報告啊，或者係嗰啲 news 咧，其實佢哋都有提到即係有相關嘅個案，其實應該已經流入咗去佢哋個國家都未定㗎啦。 嗯， 咁所以我諗要真係睇住跟住落嚟，即係一啲訪港嘅旅客係咪嚟自呢啲個國家啦？雖然佢哋已經即係冇再有一啲即係轉機嘅可能性係嚟自英國，但係問題即係佢嚟自佢自己本身嘅國家，我頭先講嗰啲國家會唔會其實都會引入咗一啲？可疑嘅個案啦，嚟香港。 嗯，但好難分佢係唔係變咗種喎，咁都係睇嗰個國家嘅整體嘅數字係咪急升得急就停佢，係咪咁嘅意思咧？ 冇錯，其實今次英國咧，佢哋點解會發覺咧？其實源自於九月嘅時候咧，佢哋即係佢哋本身英國有個好好嘅系統，就係、是一路不定時去即係隨機咁樣去抽取嗰啲即係嗰啲樣本啊，即係嗰啲確診人士嘅樣本，然後發覺現有呢啲基因突變嘅。咁、如果佢能夠做到呢樣嘢咧，咁即係話佢九月其實已經出現咗，即係九月、十月、十一月其實都有機會係。即係有相關嘅個案可能流入咗去相關另外一啲鄰近嘅國家啦。咁、所以我自己覺得咧，即係特區政府唔好太過大意喺呢方面，即係可能要真係要睇緊啲啦呢度。咁啊，依個係外防啦。咁但係問題內防，我相信就係話而家入境嘅人士，即係如果係真係嚟自歐洲的話，有冇一啲特別嘅處理咧？嗱、而家可能我哋一路都講緊，即係講緊即係定點酒店嘅隔離啦。咁但係問題我諗最緊要就係話你定點酒店隔離嗰部分，即係除咗而家講緊不停講緊14日轉21日之外呢，你喺軟件嗰方面，即係話你前線嘅同事喺酒店佢係咪能夠嚴格遵守到即係相關嘅感染控制呢？因為而家我哋睇到呢個新型病毒株，我哋講緊 N501Y 呢個變種呢，就係即係佢能夠即係好有效地即係人傳，即係人傳俾人啊咁之類。咁所以變咗即係喺咁嘅情況下，由於佢嘅傳播能力咁高咧，咁你有冇啲一啲特別嘅指引，可能要再嚴謹啲喺即係酒店裏面定點酒店嗰度去做咧？如果你認為酒店未能夠即係掛一漏萬啊，或者係有閃失啊，或者有遺漏咧，咁會唔會影響到其他？即係本身唔係嚟自嗰、那個嗰啲國家嘅旅客喺酒店度檢疫咧，咁會唔會有另外一啲嘅地方可以安排？譬如我哋講緊一啲檢測中，即係我哋講緊一啲檢測中心，譬如講緊係譬如竹篙灣啊嗰邊啊其他嘅地方咧，即係唔係酒店咧？咁因為而家你酒店嗰度唔係全部都係衛生署嘅職員咧去把守啊或者睇住。咁所以我自己覺得，即係如果你認為即係我哋唔想引入到呢啲新型嘅病毒株嚟到香港，而引發下一波或者延長我哋而家第四波個疫情咧，我相信政府可能喺呢啲軟件嗰方面、人手方面咧，要特別著力，同埋措施嗰方面要更加具體化，點樣去做到？可以防到控咯，即系喺酒店里边。 呢个有冇难度咧？因为我哋见之前有啲密切接触者都话要等几日先至入到去。如果将酒店嗰班啊，即系有啲外边嚟嘅人都去埋嗰啲检疫中心嘅话，嗰、那个规格嘅话，我哋得唔得？你觉得？ 嗱，呢个咧其实就即系呢个系政府嘅责任嚟嘅。政府一定要喺呢部分咧，即系因为已经系第四波啦。其实咧，你有一二三波咧去准备嘅，即系人手啊、编制啊各样嘢咧，其实应该系要。做得更加好，每一波係應該要比之前嗰波做得好嘅，就唔係即係仲差過之前嗰一波。咁所以我自己覺得呢啲人手調配安排咧，其實晨早應該要諗點嘅。咁所以今次即係發生咗接二連三有唔同嘅事件啦，無論係確診人士啊、緊密接觸者啊，或者等等有啲閃失啊，或者遺留咧，其實即係所以你見到社會大眾嗰個迴響咧係非常之大。我希望特區政府可以再睇睇有冇啲咩甩漏嘅地方可以修補。 頭先曾醫生特別提到啦，要留意翻一啲歐洲嘅國家啦。頭先荷蘭、比利時、法國、丹麥嗰啲都應該要留意翻啦。咁而家英國嗰啲咧就唔俾新人嚟啦。咁但係舊嚟咗嗰啲咧都由原本14日檢疫要加長到21日嘅，會唔會呢個易做啲咧？如果喺啲歐洲國家嚟嘅都加長呢個強制檢疫嘅日數，會唔會係第一步易做到嘅防線啊？ 嗱，依個係一定要噶啦，即係我哋講緊即係可能有介乎有 2.5% 至 5% 嘅確診人士，佢哋嘅潛伏期可能係多過14日嘅。咁所以變咗你加到去21日，我覺得係即係需要啦。不過問題就係21日，即係由第14日至到第21日，你能唔能夠即係你做得幾密咯？即係如果你能夠越早去察覺嗰個相關人士原來係已經帶有病毒嘅。咁你應該係盡早去再將佢送去醫院啦。咁而家問題就係話，你可能隔乎第14日至21日，你可能可能做多兩次。咁依樣嘢我自己覺得就即係仲有斟酌嘅餘地啦。即係 需唔需要再早啲，或者需唔需要再做密啲啦？依樣嘢，咁同埋佢另外而家初步嚟講就話又話容許有啲即係譬如之前已經喺十二月第一個禮拜已經翻咗屋企，即係十二月第一個禮拜由英國翻嚟嘅人士，佢去到而家依刻應該係已經係翻咗屋企噶啦。咁翻咗屋企而家可能就實施要家居檢疫啦。咁我相信希望相關人士都可以配合政府嘅呼籲，就係真係減少外出啦，同埋要定時定候去社區檢測中心咧，去進行呢、這個即係抽樣嘅檢查，即係我講套取一啲檢查啦。咁希望可以及早知道佢係咪一啲隱藏即係。着病毒而又是長潛伏期的人士咯嚇。 我就想快問埋就係外防之外就係點樣手裏邊啦？嗱，而家我哋香港內部嘅社交距離措施咧就延長嘅，今晚試堂食啊、二人限聚令嗰啲到下個月六號冇加辣到啊呢、這個。呢度外防就好辣啦，而家喺英國嚟講，內裏邊使唔使加辣咧？定而家都夠用咧？ 嗱，而家其實就睇到，因為我嚟緊係最擔心嘅。日子將會嚟臨啦，即係已經過咗冬至啦，跟住就聖誕除夕，咁一年即係仲有一啲喜慶嘅日子。咁喺好早之前咧，十二月頭我都預計，即係成個十二月咧，嗰、那個確診數字仍然係徘徊喺80至100宗嘅。咁個原因最主要就係因為，即係你而家見到個街上面都仍然係好多人嘅，即係過去嘅禮拜六日。咁因為真係即係市民喺即係依啲咁嘅日子日咧，佢哋。即係避免，即係可能會出去。咁我聽到有啲學者講話，可能有啲零售嘅店鋪，即係呼籲政府可能要加辣啊，即係將個營業時間減短。咁即係我自己覺得就要睇下大家市民咧，即係佢能唔能夠合作啦。如果真係唔能夠合作，或者真係見到個勢頭唔理想嘅，尤其是個確診數字仍然係繼續上升嘅，經過咗。跟住落嚟嗰幾個喜慶節日之後，仍然係向上升或者係徘徊喺100宗。咁其實政府真係可能需要認真去諗，仲有啲咩措施？包括之前嗰位學者講就係、是、有冇需要即係諗嗰個營業時間，商鋪嘅營業時間係減短啦。 但係睇埋之後會唔會太遲啊？因為嗰啲喜慶之後可能就係即係好難。下判斷， 我明啊，即係但係問題，依個唔係一個咁容易做嘅決定嚟嘅。我相信特區政府都係，因為你要面向就係商界啦。咁我相信商界嘅壓力都會好大嘅，俾政府。不過問題就係話，如果真係要做嘅時候，咁我諗就可能你要講出相應嘅即係配套啊，即係俾翻相關嘅行業啊等等。咁我諗政府要即係一籃子去。去預備好曬 啦。OK， 咁多謝曬曾其恩醫生先同你傾到呢度，多謝曬你。曾其恩咧就係醫學會傳染病顧問委員會嘅聯席主席。電話繼續87231打嚟講下咧香港嘅一啲防疫工作噶。外防嗰度特別對英國咧相當之緊啊，而家就唔俾英國嗰啲客運航班咧嚟香港噶啦。之前若果你14日內啊曾經喺英國逗留2個鐘，包括埋香港居民咧，亦都唔俾飛嚟香港嘅。呢、這個外防嘅措施辣嘅呢、這個，大家點睇？講下你睇法。7872311裏邊嘅設施，頭先講到晚市禁堂食、二人限聚令呢啲咧，繼續去到下個月6號嘅，都係講下你嘅睇法。嗱，今次去英國咁辣啦，就因為英國出現呢個變種嘅病毒啦，話傳播力咧多70%嘅。咁嘅英國嗰邊嘅情況係點咧？而家我哋聯絡咗一位咧係英國嘅留學生麥先生咧，同我講講英國嗰邊係點樣嘅。麥生你好，早晨。 系早晨， 早晨你好。咁啊，讲下英国嗰边而家情况系点？你自己嘅位置系喺边度？系唔系喺最高级别，即系第四级封锁嗰啲范围里边嘅？你自己 系我自己而家就喺伦敦市中心嘅西边嘅。咁而家伦敦就系一个第四级别嘅地方啦。咁其实我即系今朝都有出过去睇呢个环境，即系顺便都去个超市买嘢咁啦。咁其實見到個街道啊，都其實少咗好多人嘅。咁即係相比起前兩個禮拜，因為前兩個禮拜就啱啱封完城啦，即係12月2號完咗個封城，咁啲人就大家出嚟開心一下，即係喺度預備一下個聖誕節，咁就人山人海嘅。咁但係因為前日就呢個約翰遜即係首相就公布咗呢、這個即係局部算係叫封城嘅措施啦，第四級別嘅戒備啦。咁其實都見到呢、這個街道其實都少咗好多人㗎啦，車都少咗嘅其實 但第四級封鎖即係其實實際係代表啲咩㗎？可唔可以同我哋具體講邊啲鋪開邊啲鋪唔開？大家唔可以做啲咩咁樣嘅？ 其实第四级咧就其实就同其实封城其实都差唔多嘅，只不过因为依次系局部咁解。咁第四级就其实包括咗其实就好多一啲非日用品嘅商铺啊，即系例如可能买衫啊嗰啲咧，就其实就一啲娱乐嘅场所就会关闭，即系只会得翻一啲超市啊，即系一啲药用品嘅铺头啊就会开嘅。咁另外就可能本身就可能有一个六人嘅限聚啦，即係如果出街嘅话，咁其实而家喺第四级别之下都其实冇咗㗎啦。咁只可以话每一个家庭只可以派一名代表，即係喺一个室外嘅地方，可能即係倾下偈或者交换下情报咁。但係如果你话喺室内嘅话，咁其实呢啲聚会都其实唔可以㗎啦。 即係跨家庭嘅聚会都唔俾啦，而家都。 系啦，系 啦，咁头先你讲，而家人都少咗好多啦，咁铺头都好多都应该删咗啦。听你咁讲，公共交通嗰啲系咪维持噶？咁样有冇都又要减埋咯？ 其实暂时见到公共交通其实都冇乜太大影响嘅，即系除咗呢个上面人流系真系少咗好多，因为而家我哋即系呢个第四级别下，咁其实都鼓励翻，即系除咗你真系有必要出去，即系例如可能你真系要翻工啊，或者你有需要去学校嘅话，咁其实。呢啲除咗呢啲，其實都可免則免嘅搭車。咁我即係經過都見到有啲巴士啦，咁其實都上面可能得兩三個人咁之類嗰啲，其實都唔會係咯，都其實同人流方面真係少咗好多嘅，相比前嗰幾個禮拜。 聖誕節喺英國嚟講大節嚟喎，咁樣嘅情況下，咁點樣啊？你見大家嘅心情係點樣？或者你作為留學生咁啦，見到係咪啲英國學生都翻走曬㗎啦？都冇乜人喺宿舍嗰啲啦，應該啦，得翻啲國際學生。 係我而家呢個宿舍都其實都我即係見到都其實好多人都翻咗國咁嘅，好早之前係啦。咁其實聖誕方面，咁我相信。在这里都无可避免啦，即是因为其实都大家都希望都想抗疫到的，咁所以即是大家其实都在买嘢方面啊，或者在遵守一些规则方面，其实都算是即是我自己觉得就其实都守规矩的，即是除了可能你在街上会见到即是仍然有一部分人真的不戴口罩啦，咁但是其实当你入一些商场啊或者一些超市的时候，其实都有保持翻個兩米距離啊！即係喺出邊等緊嘅時候，又或者入到去，其實好大部分人都有戴翻口罩，咁其實都有遵守翻。 咁嚴峻環境都唔戴口罩啊！啲人都有啲係有冇規定㗎？呢度你喺英國度？ 其實佢政府就有鼓勵話，即係喺一啲室內嘅場所就要戴翻咯。但係其實我即係嚟咗呢度都可能兩三個月啦，由封城到而家，其實都仍然係有一班人係都唔會戴口罩嘅。当然可能封城嗰阵时可能比较严谨，咁其实啲人都会有遵守嘅，但係可能都出到去街上啊，就可能除返，又或者其实而家我就咁睇今日落去，其实戴口罩嘅人，即使啱啱好似主爷咁讲都话有变种啦，即係英国个病毒，咁但係其实都好似冇乜话令到啲人会更加驚而要戴返口罩咁。 即系其实虽然个措施紧，听落大家又未必好方控咁，就喺英国嗰度，喺伦敦你见到都 系啦，就但系可能就人流少咗，我唔知道算唔算都叫一个大家守规矩或者都防疫嘅一个意识咯，系咯。 OK， 好咁多谢晒你先啊，麦生同你倾到度先，多谢晒你讲到啊英国嗰边嘅情况啊，麦先生咧就而家系一个身处伦敦西部嘅留学生，讲到就措施系紧咗，人流系少咗啊，不过。見到都偶有見到一啲咧就唔守規矩嘅人士啊！我翻返嚟香港呢邊啦，大家點睇都可以繼續打嚟講啊！1872311 1872311，聽下聽眾有黃先生打上嚟嘅，黃生你好。 你好，早晨。 早晨，黃生係，請講。 係咁而家政府咧就將由英國翻嚟嘅嗰啲旅客啦嚇，咁就如果去酒店隔離咧，就由14日延長到21日。咁我覺得依一個措施咧都應該即係去其他國家翻嚟嘅，啊，唔係淨係英國，即係唔係針對英國，其他國家翻嚟，其他地區翻嚟，入境香港嘅都要做呢個設施。點解咧？因為其實專家已經一早講咗，你隔離咗14日之後咧，仲有2.5%至5% 係有機會14日後咧係先確診嘅。咁其實咁耐以嚟，政府都係。

即係其實而家對英國嚟講，即係封關啦，喺客運嚟講就已經封咗噶啦。當初喺早期疫症嘅時候咧，都有講過話要封關噶。咁嗰陣時有個討論，咁亦都同政府有好多人都問政府噶。當時特首啊，譬如三月份嘅時候就講過啊，唔封得噶，因為咧基本法規定咗咧香港居民係有出入境嘅自由嘅，所以咧就唔能夠拒諸門外嘅。特首三月時候咁樣講嘅。咁今次我哋對英國封關喺法律上面又會唔會有機會面對挑戰咧？你點可以值得可以請教一下行政會議成員資深大律師湯家驊一齊傾下噶？早晨，湯家驊。 早晨 。除了傾呢個轉頭，我哋再傾埋有關終審法院最新嘅判決啦。不過講咗呢個先，其實會唔會有違基本法，即係保障市民出入境自由嗰樣嘢咧？ 當然呢度有個爭議嘅空間嘅。咁但係大家要明白咧，喺出入境嘅自由方面咧，其實講緊兩個唔同嘅自由。第一咧就係自由出入，第二咧就係回歸本土或者本國嘅權力，不得無理褫奪。咁呢兩個權力咧。公民權利及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十二條咧，其實係有分別嘅。自由出入咧可以受到法律嘅限制，基於國家安全、公共秩序或者公共衛生咧，都可以透過呢個法律咧係限制嘅。但係回歸本土呢個權利咧就唔可以無理褫奪。咁一般嚟講咧，就係話，如果你禁止任何人出入，係一個比較長遠嘅限制咧，咁呢個可能喺呢個即係平衡呢個個人利益同埋地方有所需要嗰方面咧，係未必會過到平衡測試嗰一關。但我哋而家講緊嘅係一個即係相當短暫嘅限制，亦都好明顯地係建基於社會安全或者公共衞生。咁所以我覺得如果你講緊係兩個禮拜甚至乎係更加長少少嘅時間呢，應該唔會觸犯到呢個公民權利及政治權利國際公約。至於呢個基本法呢，其實裏邊嘅條文呢同呢個公民權利及政治權利國際公約係相等。基本法三十九條亦都有規定咧，係依個公民權利及政治權利國際公約係適用嘅。咁所以我自己覺得兩者咧其實係冇分別嘅。咁如果喺依、這個即係、ICCPR 啊依個政治權利公約裏邊係有提及到可以透過法律係基於公共衛生有所限制咧，基本法裏邊嘅限制咧應該係同等地是應該可以受到法律限制的。 即係有人就睇翻轉頭啦，就初期疫症嘅時候都有嗌過封關啦。當時政府特首都講過啦，就話因為基本法嘅關係啦，所以唔能夠拒諸門外嘅。今次又得，咁會唔會俾人覺得唔一致咧？你點睇咧？ 呢個係程度嘅問題啦。我哋而家嘅即係公共衛生嘅問題嘅嚴峻嘅地方係遠超於之前嘅。咁同埋即係英國而家初俾出外邊嘅信息都幾得人驚。連佢自己本身嘅政府都話已經失控，咁我覺得呢個已經係去到一個即係相當嚴峻嘅情況。喺呢個時候，跟隨其他國家運用權力去阻止英國嘅航班嚟香港咧，我覺得係合理嘅，亦都。我覺得在法庭上是守得住的。 好。嗱，揾湯家驊，你除了想傾呢個之外，亦都想傾另一個有關終審法院的判決啊，裏邊有啲法律上面的元素都想請你同我哋嘅聽眾觀眾又解一解嘅。嗱，呢個咧就關乎到特區政府咧，舊年因應反修例示威啦，就引用咗緊急法定立咗禁蒙面法嘅。後屘有25個嘅立法會前立法會議員咧，就係提咗司法覆核。咁喺原審嘅時候，佢哋贏了一次嘅。咁但係政府後屘就上訴啦，上訴庭咧就改判咗政府咧部分上訴得席，咁就裁定咗咧規定只係適用在非法和未經批准的集結啫。但後尾去到終審法院咧，就尋日頒下咗個判詞，就裁定政府一方咧係終極上訴得席嘅，即係話用緊急法嚟制定禁蒙面法是合憲。咁而且禁蒙面法咧，無論喺一個非法集結啦、未經批准集結啦，或者係合法的遊行集會咧，都是適用的，都不會違憲的。咁對於呢個結果，政府咧就歡迎裁決，民主派咧就話失望嘅。我聽話今次係咪即係政府應該全面獲勝啊？你而家關鍵位喺邊度咧？ 我就覺得對呢個結果其實唔係太過出奇，因為我一直都認為咧，喺處理呢啲問題嘅時候，特別係講緊一啲所謂平衡測試咧，你係要用一個符合邏輯同埋呢個符合即係普通常識嘅角度去睇嘅。 個人嘅權利咧係冇可能可以係凌駕於整體社會利益或者係整體社會嘅安全或者秩序。咁所以你睇翻即係舊年嘅即係暴動事件咧，好明顯地整體嘅社會嘅利益係受到嚴重損害。咁喺咁嘅情況之下，如果你話俾我聽，法庭要進行一個所謂平衡測試，去將個人嘅利益同整體利益去對稱，而發覺係個人利益遠超於整體利益，而令到嗰個法例咧，因此咧係被裁定為不合憲。我覺得呢個係不符合邏輯，亦都係不符合普通常識嘅啲睇法。咁所以我對呢個結果唔係太過即係覺得奇怪。只不過我睇到咧喺個判詞裏邊，如果大家有機會睇睇咧，佢花咗頗長嘅篇幅咧，係去將修例事件裏邊嘅一啲暴行咧，係逐點逐點咁羅列出嚟。咁然後咧就根據呢啲咁樣嘅證據咧，就達到一個經過平衡測試之後，認為個人權利唔可以凌駕於社會整體利益嘅結果。其實呢個咁嘅做法咧，喺初審庭嘅時候冇咁樣，兩位大法官係冇咁樣去衡量，即係兩者之間嘅比較咧，即係個人權利同整體社會利益去比較咯。我係感到驚奇嘅，因為終審庭而家講緊嗰啲所有嘅證供咧，其實喺初審嘅時候已經喺曬度，因為終審庭聆訊上訴咧係唔會接受新嘅證供嘅，咁即係話其實嗰啲證供一直都喺度，但係就似乎俾法庭咧喺最單就喺初審嘅時候咧係唔係咁重視。咁我覺得呢個係值得所有其他法官借鏡嘅。 但係到上訴啦，上訴嘅時候法官都有稱㗎，佢當時稱完之後就覺得咧，喺一啲合法嘅公眾集會嗰度，如果係禁蒙面嘅話咧就違憲。今次終審法院咧就覺得咁樣做都係合憲嘅，點解大家稱出嚟會唔同嘅呢度？ 我覺得呢個亦都係即係當你考慮唔同嘅因素嘅時候咧，你認為邊啲嘅利益係比較重要？好明顯地咧，終審庭認為整體嘅利益係比較重要。佢哋甚至認為咧，就算係一個和平集會，如果有人蒙面去破壞呢個和平集會，有條例去預防呢種咁嘅行為咧，都係合理嘅。咁我相信呢個合理嘅結果係建基於當時社會極度混亂或者係極度即係失去公共秩序嘅保障所作出。你話今時今日，我哋如果再檢視一下呢個法庭會唔會得到一個同樣嘅結果咧？我唔敢講。最多就喺呢點咧，就終審庭係冇即係冇觸及到嘅。不過我哋大家要理解，當個法庭認為一條條例係合憲咧，呢條條例就唔會因為過咗一段時間而突然間唔知點解變咗唔合憲，唔會嘅。咁所以而家我哋要睇嘅就係話喺執行方面，執法機關應該點樣處理咧？嗱，照我嘅理解咧，喺申訴人初審勝訴嗰陣時候咧，警方已經宣布係暫緩執行呢個緊急蒙面法嘅。直到今日為止咧，似乎呢個暫緩執行呢個決定或呢個宣布咧，都未有改動啊。咁所以我哋而家去睇呢個問題咧，我覺得係有啲比較學術性，未必有咁必要啊。特別喺咁嘅疫情之下，大家都要戴口罩，呢個係一個合理嘅辯解嚟嘅。就算喺呢、這個緊急蒙面法之下，都係一個合理辯解。咁所以我覺得呢個討論未必係需要咯。 但係始終我想問一個問題咧，就係喺緊急法之下，譬如訂立今次禁蒙面法啦，有冇一個所謂時空上嘅限制咧？頭先你講終審法院今次稱咧，就攞翻舊年10月嗰陣時有好多事件去到發生，然之後去稱啦啊，咁就覺得今次咧就喺合法嘅一啲集會裏邊咧，禁蒙面法都係合憲嘅，咁啊得出嚟結論啦。但係慢慢落去嗱，哪怕而家叫暫緩執行啦，咁但係個法例都存在噶嘛。第日去到可能相對定風平浪靜嘅一啲日子當中，咁仲有冇一個可以再挑戰嘅空間？还是今次终审法院判决就一路呢个都系有效喺度嘅咧。 首先咧就根据我哋嘅紧急法条例咧， 只係阿特首可以廢除嘅。今次嘅終審庭咧，佢就提出咗個睇法，就係話喺廢除方面咧，其實立法會都有權力廢除嘅。咁所以就唔係話即係特首嘅決定咧係無可制約。咁呢個呢個係第一點。第二點咧就係其實我哋而家目前嘅情況咧，就係個疫情係緊接著呢個修例風波而嚟嘅。當個疫情完全退卻之後，我哋會唔會即係咁不幸地回復翻舊年嘅情況呢？其實冇人可以講得到嘅。咁所以如果你問我一個比較安全或者顧及公眾利益嘅做法，可能就要睇一睇，等我哋疫情過咗之後，我哋社會係咪真正回復翻平靜，定話隨時一觸即發，有啲任何嘅不如意嘅地方又會去翻即係舊年嘅情況呢？咁我覺得依個係有待事態發展去睇清楚。 即如果再向前看，可能會又翻返去之前舉嗰啲例子啦。第二日可能出現一個合法嘅集會，可能個議題比較敏感嘅，譬如舉一個例子係同同志權益有關嘅，咁有人咧又想參與呢個遊行，但又唔想出樣喎。咁佢蒙面嘅時候，咁到時佢稱嗰個係咪叫做平衡測試？可能嗰陣時嘅情景又唔同曬嘅咯。咁嗰一刻嗰個人會唔會都已經觸犯法例嘅咧？定係要等政府即係政或者特首收翻嗰個緊急法之後，先至有嗰個空間嘅咧？呢個點嘅咧？ 冇錯，呢個係一個比較，我認為係一個灰色地帶嚟嘅。咁但係任何嘅犯法咧，都要證明一個犯罪嘅意圖。如果佢係意圖去搗亂嘅一個即係公開和平集會嘅，咁我覺得執行嘅法例應該係冇問題嘅。如果你證實唔到佢係意圖去搗亂呢個和平集會嘅話咧，咁我又睇唔到佢點解會入罪。咁所以喺呢方面咧，我覺得法律係有足夠嘅保障嘅。 但會唔會咧？因為而家講個合法嘅一個集會其實禁蒙你蒙面都係違法噶嘛呢、這個。咁仲使唔使證明佢要搗亂嗰個集會，還是喺合法你一蒙面其實已經係一個犯罪意圖噶啦？其實 而家嘅蒙面咧係。所以對唔住，而家嘅緊急法咧，係會要求首先要求你除低個面罩。咁如果你唔除低個面罩咧，就會犯罪。咁但係嗰個罪行嗰、那個懲罰咧係相對嚟講係相當低嘅，即係相對於譬如係非法集結啦，或者係啲暴力嘅行為係相當低嘅。咁所以主要嘅問題咧係喺防範方面咧，其實警方咧。是会要求你除低嘅面罩，除低嘅面罩的原因咧，就是睇下你有冇过往嘅记录或者系可以有因为其他嘅资料咧而显示到你系有犯罪嘅意图。咁所以就唔系话一戴咗个面罩就即刻会犯罪。咁当然咧，如果好多人出席喺一个公众场合出现混乱嘅时候，警方舉旗要求警告大家，如果你繼續戴面罩參與呢個活動咧，就屬於違法啦。咁呢個情況又係有別嘅。 OK， 咁呢個就係要處理控制當時嘅場面嘅一啲操作。 即係警方一嗌除，你肯除就冇事啦，係咪啊？據你理解就 根據法例係嘅。 係啦，但係始終嗱，翻返去再長遠啲啦，講緊呢個禁蒙面都比較爭議嘅。最理想步伐係唔係都係應該政府停咗佢，即係等風平浪靜嘅時候，交翻俾議會去到做一個即係喺社會上有討論嘅立法咧？如果真係覺得有需要嘅話， 嗱，根據終審庭嘅判決咧，其實唔係一定需要交俾議會去討論，因為終審庭嘅睇法就正如我所有其他國家都一樣，當一個地方出現咗一個緊急情況嘅時候咧，係應該賦予夠嘅權力俾執法機關咧，係好快咁去處理一啲。突發嘅情況，咁所以唔係話一定要交俾立法會處理，至得嘅。 但講長遠，即係風平浪靜嘅時候，咁我哋係咪應該咁樣去先至理想咧？等社會有機會參與討論，或者立法會 如果風平浪靜嘅時候，就唔需要引用緊急法。 講禁蒙面法呢個概念啊，即係禁蒙面嘅概念，係咪應該長期？ 禁蒙面嘅概念，我覺得長遠嚟講係可以透過立法咧。是去處理，因為其實老實講，其實很多地方都有禁蒙面法，亦都不是要需要等到一個緊急情況之下自禁的。所以就算一個日常的即是冇一些特殊情況之下呢，有一條法例在這裡，對於保障公共安全都是有幫助的。 OK， 好，咁多谢你先，汤家华同你倾咗先，多谢你啊，汤家华咧本身系位资深大律师啦，即系行政会议成员，就解翻咧终审法院今次呢个判决嘅佢嘅一啲解读啦。大家可以打嚟倾嘅，1872311，1872311。好，听完汤家华观点之后，请嚟另一位嘉宾倾下先，请嚟有民阵召集人陈浩桓一齐倾下噶。早晨，陈浩桓。 早晨。 你又点睇今次判决咧？ 今次嘅判决简直系荒谬啦！我啱啱听汤家华资深大律师讲完之后，我都吓一吓，即系。首先是一个法例的立法，其实如果有足够的空间和时间的话，应该要摆上去立法会去做讨论的嘛。在上年的时候，你说去立这个禁蒙面法这件事以紧急法，其实上诉庭又好，或者是其他的即是本身原讼庭都好，他都是认为其实你是有时间是可以去到立法会去到去做呢、這個諮詢嘅喎，或者係諮詢立法會議員嘅喎，因為始終立法會議員係一個民意授權嘅一個機構，而政府係冇嘅。咁但係當你政府去到緊用緊急法嘅時候，我哋睇翻個情況有幾緊急先，而且立完呢條法例之後，用呢個法例之後，究竟係咪真係處理到個緊急情況先？如果唔係，只會令到即係、更多市民反感嘅時候，係咪真係要咁樣去做咧？呢個係。當時社會是最大爭議位嚟噶嘛，但係湯家華資深大律師反而就覺得好似，你唔使噶啦，根據而家嗰個法庭個判決，你就可以真係唔使去諮詢，然後就可以用我啦，因為緊急情況啊嘛。問題我哋認為唔係好緊急嘅啫，你真係有足夠嘅時間，而且喺立法會裏面你嘅即係政府啦，支持政府嘅大多數嗰邊，咁點解唔去用呢、這個即係立法會嘅機構呢？用翻自己啦，呢、這個第一點啦。 不過就呢一點啦，嗱，特首同行會援引緊急法定立一個規例咧，就上訴庭同埋終審法院都覺得合憲嘅，就即係睇翻判決啦。原眾庭就覺得咧係違憲嘅。 係啦，原眾庭。咁但係你再睇第二點就係話咩咧？第二點就係話喺今次嗰個裁決裏邊咧，我哋都幾即係詫異嘅。詫異嘅喺邊個位咧？就係、話本身即係就住合法嘅一個遊行上邊咧，我哋係會經。警方去申請一個合法的集會或者遊行的嘛，但是他們就認為就是什麼呢，就是說喂你合法都好啦，你都是受指個緊急法下這個禁蒙面法下規管的，那我就問了，就是說因為我們申請的時候警方是施加條件的嘛，受著我們的合法遊行或者合法的集會，使什麼用到去緊急法禁蒙面法這件事去一個大的法例去框架住所有的合法遊行和集會呢？因為我們過去看回好像同志遊行一樣，同志遊行是有些可能是不想出櫃的人，他是一個異性同性戀者啦，或者跨性別人士，他都想參與一個爭取權益的一個遊行嘛，但是當你去到一個用禁蒙面法這件事的時候，你會令到他們有些卻步，就是他不可以在一個免於恐懼的情況之下去發聲。其次的是什麼呢？在普通的好像民陣搞一個大遊行去反對國安法這樣，但是在這個情況之下呢，有很多那些公務員或者是一些宣誓了的公務員或者是醫護或者是 NGO 或者是律師法官，他們不可以去就這件事去發聲的，或者不可以走出來的，因為在一個不可以保障到自己的情況之下，不可以戴面罩的情況之下，他們不可以有個自由去發聲，這個是一個即係幾唔尊重言論自由，或者係幾唔尊重我哋即係意見表達嘅一個即係裁決嚟咯。 咁但係終審法院睇完之後，就做完平衡測試之後，都覺得咧喺合法嘅集會之下啦，禁蒙面法嘅做法都係合憲嘅，佢做決定都出咗嚟啦。咁往後會點樣咧？譬如民陣你哋都搞唔少遊行嘅，過去都會唔會對你哋未來嗰啲安排會有所影響咧？ 我諗對我哋未來安排係。唔會話特別影響嘅，因為始終今時今日大家都要戴口罩啦，根據5.9G咁樣。咁但係好似湯家華律大律師講，佢警方都係隨意執法嘅，而家真係即係隨時你都可以除低口罩咁樣。咁就所謂確認你嘅身份，但其實喺國安法底下，係咪真係大家會唔會擔心咧確認身份呢件事咁樣？咁呢個就係會令到市民去受驚啦。第二樣嘢就係令到民陣都好難話。可以保障到大家市民安全，或者是一个即是有一个很大的自由度的情况之下，可以继续在游行里面发声，这个我们民阵保确保不到以后，因为始终在一个紧急法的情况之下呢，民即是那个政府可以乜都大晒的，原来 即係今次裁決裏面政府係咩都大曬嘅，佢自彈求其用緊急法下立一個法例都得嘅，咁然後警方咧就用嗰個最大權去執法啦。咁、我哋就好難去繼續去保障到大家嘅安全咯。 嗯，咁即係點咧？你哋仲會唔會即係可能疫症過後會再諗下舉辦一啲即係申請去舉辦一啲合法嘅遊行咧？咁聽你咁講， 咁、當然我哋會繼續去申請啦，因為即係民主自由唔係依靠法庭嘅即係判決嚟去拎啊嘛。民主自由是靠自己去争取出来的嘛。过去这么多个国家或者这么多个地方，我们都是靠我们自己去争取的。老实说，我都可以直言，如果政府是真的要去立这个紧急法，继续去立这个蒙面法，或者是直接摆上立法会去快点通过这个蒙面法的话，禁蒙面法的话，我相信不用民阵搞游行，香港市民都会好像其他国家立禁蒙面法一样，会继续有出嚟去发声，即系只会更加激咯。因为政府你要明白，就系话喺一个咁大嘅打压情况下咧，市民系迫于无奈发声。喺过去一年系咁，之后亦都系民阵当然会继续搞一个合法和平嘅游行啦。咁但系当你政府次次都打到最尽嘅时候，次次都用到最尽嘅时候啲法例，然后你配合一个三权合作。咁市民好难唔继续发声嘅，可能佢哋到时候冇得合法发声，佢就会用唔合法嘅方式发声，就好似过去民阵搞唔到游行嘅时候，其他人会用公民抗命嘅方式去到继续发声咯。 OK， 咁多谢晒先啊，陈浩桓同你倾咗先，多谢晒你嘅回应啊，陈浩桓咧就系民阵嘅召集人，都回应翻咧终审法院今次呢一个嘅终极判决啦。简单啲讲啦，如果形容嘅话就系政府咧今次系一个终极嘅胜诉嚟嘅，亦都系多个方面咧都系赢咗噶。对呢个判决点睇又好，或者对于香港嘅防疫设施又好，防疫措施系点样咧？大家都可以继续打嚟倾啊，电话继续系1872311 1872311。九点钟之后，香港电台第一台继续有千禧年代。 感染高峰期之际，英国发现传染性较原有新型冠状病毒高超过七成的变种病毒株。目前英国有大约六成的确诊患者属于该变种病毒。事件引起欧洲多国的高度关注戒备。港府昨日亦都宣布透过收紧两条防疫规例，今日凌晨零时起收紧从英国来港的规定，变相是对英国禁航。不过根据卫生署统计，截至前日的英国入境人次已经有超过5000人从英国抵港。专家根据初步数据，加上英国伦敦已经掀起逃亡潮，直言本港的措施已经是迟了。这个是东方日报报道。 明报的报道就提到，政府昨日宣布暂停再有来自英国乘客的航班到港。有英国声学顾问表示，昨日收到过百个电话，当中60至70宗求助来自担心未能够回港的留学生，或者陪伴仔女到英国预备开学的家长。观塘丽晶区议员毕东利正在利物浦探望儿子，原定一月回港，现在未有归期。他表示，目前会在线上和议员办事处同事开会处理区议员的工作，他将会请同事帮手写信给食卫局，表达关注禁飞措施，以及希望为禁飞定时间表。明报报道。 苹果日报报道，本港昨日新增85宗确诊个案，再多3堂的腋下被纳入强制检测名单，包括石梨二村石荣楼、游丽村日丽楼以及明华大厦 A 座。居民需要在本星期六或者之前进行检测。三堂的腋下各有4至5个单位，一共20名居民确诊。当中楼龄近60年的明华大厦 A 座，居民在冬至日经民居所爆疫，要临时取消同家人做冬。苹果日报报道。 经济日报报道，新型肺炎疫情肆虐，有调查显示近70%受访者因为疫情改变运动和饮食习惯，包括疫情嚴重的時候運動停擺和狂叫外賣等，超過30%人最高體重較疫情之前平均增加超過3.6公斤。醫生呼籲港人抗疫的同時，亦都應該勤做運動和控制飲食，減低患癌的風險。經濟日報報導。 大公報報導，立法會財委會昨日以32票贊成、1票反對、3票棄權，通過第四輪64億元防疫抗疫基金。政务司司长张建宗坦言，知道今次有不少的漏网之鱼，但是因为财政有掣肘，只能够因时制宜。政府现阶段并没有计划再推行保就业计划。至于能否提早领取强积金雇员部分作为应急钱，张建宗就说要与财政司司长商讨。大公报报道。 星島日報報導，刑事檢控專員梁卓賢早前直言同律政司司長鄭若驊在工作上不咬緣，今年七月底已經正式向司長請辭，將會在這個月31日離開服務了25年的刑事檢控科。據了解，梁卓賢度過6個月冷河期之後，會轉為私人執業。消息話，刑事檢控科一哥將會由內部提升，大熱人選是具有資深大律師銜頭的譚耀雄接替。內部晉升一般程序需要半年時間署任，才會正式坐正。星島日報報導。 在社評方面，《東方日報》的政論說，英國變種病毒波及全球，歐洲多個地方上個週末陸續宣布緊急停止來往英國的航班，但是香港政府後知後覺，昨天下午才公布。由於反應太慢，有不少留學生較早前已經回了香港。政論說，武漢封城苦盡甘來，香港會有封城的一天嗎？政論認為，官員應該沒有這樣的膽量，拖拖拉拉可能最終都是要中央出手來個了斷。《東方日報》政論。 《經濟日報》社評，英國病毒出現變種恐慌，變得更加容易傳人，港府今次算是迅速回應，禁止英國航班來港，防範疫情輸入，但在內防擴散就依然沒有更好的方法，唯有多延長限聚措施2星期。社評說，聖誕節臨近，市民勿心存僥倖，舉行派對，務必自律，嚴守社交距離，謝絕群眾，以免疫情更難受控。經濟日報社評。 文匯報的社評提到，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需求則管理的概念，發揮國內超大規模的市場優勢，激活培育新需求，成為未來經濟發展的重要方向。社評說，香港在以消費帶動增長方面具有豐富經驗，與國際市場高度接軌，可以在國家構建更高水平的供需動態平衡當中大展身手，從中捕獲巨大商機。这个是文汇报社评。 苹果日报的评论说，近日南方近10个省区大停电，显示中国能源供应问题远未解决，在寒冬限电停电。评论指，中国不断地制裁澳洲，而澳煤占中国电煤进口量 57%， 结果是吃得起贵价龙虾，饮得起贵价红酒，但同样要受大规模停电限电之苦，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苹果日报评论。 一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近月管道入口车多，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皇后大道东，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学园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骏发花园，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尤丽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咁较早前大老山隧道出九龙啦，管道里面嘅坏车咧就拖走咗，咁影响到而家大老山隧道出九龙咧比较车多，龙尾就少沥完。路面情况在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进景园，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黄竹坑道葛亮红桥底深水湾、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上水。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享受生活有好多选择，做咩都好都要懂得抗拒瘾诱。吸食大麻会令人上瘾，产生幻觉、智力受损、焦虑同抑郁。拒绝大麻，咪俾佢损害健康，先可以真正享受生活。自在生活，远离大麻。打186186或发短信去 WhatsApp、微信98186186，揾我哋帮手。大麻系毒品。 引发共鸣， 触动神经。 2020声音档案选举， 10月23日，讨回公道。 潘晓颖母亲多次催促陈同佳赴台投案， 无论几咁辛苦同埋困难，我都要撑下去，我一定要同佢讨回公道，我永远都唔会放弃，因为我应承过阿女，我一定要做到为止。 请即登入 rthk.hk 网上投票， 截止投票日期12月29日。 2020声音档案选举。 2020年12月22号。防变种病毒，两周内曾逗留英国超过两小时者禁止登机来港。 本港新增85宗确诊，27宗源头不明。 中院裁定政府上诉得席，合法与非法游行禁止蒙面无违宪。 欧盟多国切断与英国交通往来，约翰逊称理解其他国家忧虑。 声音更立体， 意见更多元。 千禧年代，叶冠霖。 9:12，香港电台第一台继续千禧年代。刚才咧讲过有关终审法院嘅一个判决啦，就有关政府用紧急法咧嚟做禁蒙面法，咁终审法院咧就裁定系冇违宪嘅，政府终极胜诉。咁大家可以讲下你睇法，1872311。另外都可以繼續講下啲防疫措施㗎。對英國方面咧，由於出現一個話傳播力高70%嘅變種新型冠狀病毒嘅出現啦，咁所以咧而家就世界多個地方咧都向英國封關㗎啦。香港呢邊都話啦，客運嗰邊就唔好過嚟啦。另外過去14日咧，曾經英國逗留多過兩個鐘嘅人士搭飛機嚟香港咧，包埋香港居民啊，都係唔嚟得啦。咁另外啦，喺英國嚟香港嘅人啊，如果之前嚟落嗰啲咧，完成14日嘅檢疫之後咧，仲要多7日強制，而家話喺屋企嗰度做一個檢疫噶。咁大家點睇呢安排？打嚟講下1872311，聽下聽眾先有阿廖先生噶，廖生你好。 啊，你好，余冠霖。 系早晨，廖生系，请讲啊。 我就系话个喺酒店隔离嗰度咧，应该延长7日嘅。 嗯， 因为我系酒店业界嘅，咁我曾经有个客咧，佢就系第13日晚嗰日佢先至发病嘅。咁如果佢过多几个钟头咧，佢哋已经出咗社区噶啦。 嗯， 同埋陈肇始局长佢讲过话系会有专车送佢翻屋企，其实佢屋企咧唔系咁适合喺家居隔离咯，因为佢。照啲專家講咧，有 2.5% 咧係會14日之後發病嘅。咁如果係咁嘅話咧，即係換住1000個人裏邊有20多個咧，就會翻咗屋企，咁會佢啲屋企人會有影響咯。 嗯，阿廖生聽你咁講，你都係從事酒店都，你間酒店唔係都一段時間都有接呢類嘅客㗎都？ 係啊，我哋酒店由年初已經開始接呢類嘅客㗎啦。咁期間都有啲有個別。客人会发病嘅，咁有啲系好 later 先至发出嚟嘅，咁变咗佢如果14日家居隔离咧，流出社区嘅机会好大嘅。 嗯，即系你头先你举一个例子，你都见过13日嘅夜晚先至发都有嘅。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多唔多啊呢个？ 机会就唔多嘅。 嗯嗯， 咁专家讲都系要2.5% 啫嘛。 嗯嗯， 14日之后，发病嘅都系2.5% 啫嘛。 嗯嗯。咁你而家有冇做嗰啲叫指定酒店嗰啲啊？你哋 有嘅，我哋做紧嘅， 做落而家情况点啊？而家闷唔闷啊？你 我哋依家都系50%到啦。 嗯嗯， 琴日因为其他酒店我就唔清楚，但系琴日听业主联会李汉成先生讲，都系4%-5%到嘅啫。 嗯嗯。即係嗰啲講法就話，不如咁啦，多啲地方都做，即係世界各地嚟嘅都要限21日啦，就去曬酒店啦。若果咁樣聽你講做21日，其實我哋都應付到係咪都？ 睇曬酒店應付到嘅，絕對應付到嘅。因為其實唔係針對英國嘅，我個客人就係嚟托爾嘅。 嗯嗯。 咁其實源頭堵截就做最重要嘅。如果全部都係隔離21日嘅話咧，佢基本上佢可以堵截曬入境嗰啲大分子嘅。 嗯嗯嗯。喂，咁另外 我哋酒店，我哋酒店按照政府嘅要求咧，做啲防疫措施已經好足噶啦。基本上佢要求同醫院差唔多。 嗯。 咁變咗係比較安全嘅咁樣。 嗯，即係都守得穩嘅，唔俾探嗰啲做到足噶啦，嗰啲都而家。 絕對冇 一路都 跑到 另外我都想問埋咧，就嗰啲而家指定專車送啲人嚟嘅，呢環你見點樣啊？其實見唔見到送嚟嗰啲？ 有，佢有專車送嚟嘅。咁佢嚟嗰陣時咧，喺機場出發咧，佢會打電話嚟酒店嘅。譬如佢架車有10間酒店住咗10間酒店嘅客人，咁佢會打電話去通知酒店有幾多客依家嚟緊啦咁樣。 嗯。 咁嚟到酒店附近咧，佢都會再打電話 remind 多一次嘅。咁酒店咧就會派，因為唔係間間酒店都可以有個大巴可以入到去噶嘛。咁有啲係停喺路邊嘅。咁嗰啲咧就我哋又會揾啲員工著曬保護衣咧，就帶佢落車咁樣。咁跟住帶佢入去 check in 咁樣。 即係聽你咁講都做得足嘅，而家都穩陣嘅呢環。 做得足㗎，做得足 嘅。OK 好。咁多謝廖先生啊，就講到係從事酒店方面嘅，亦都有份做呢啲指定酒店。咁就提到可以應該21日都喺曬酒店嗰度做先穩陣喎，呢個唔好俾佢翻屋企喎。因為而家英國嗰度啊，就係話 翻嚟嗰啲之前翻落嗰啲啊，就係14日喺酒店，剩翻個7日咧就係強制喺屋企嘅。咁啊，廖生就覺得唔穩陣喎呢個。我聽完廖生之後咧，就仲有韓先生嘅，韓生你好， 係你好，早晨， 早晨，韓生，請講。 我想講咧，頭先湯家華話問佢係咪違反基本法啊，禁止人入境啊，出境咁樣。咁就上次咧就國家嗰個武漢都肺炎嗰度咧，佢就冇，佢又唔禁止啊，仲加上阿譚德塞話冇事嘅，唔會人傳人嘅，俾我哋睇嘅受壓力啦。香港人成日話快啲封關啦，唔好俾外地人入境前。香港政府大力反对啊，话违反基本法，而家佢就话唔违反基本法啦。限制人其入境啦，好似而家话听见英国有咁严重嘅情况，我只可以睇到一个极权国家同一个民主国家嘅分别，就系人哋英国好体谅人哋。人哋封英國關，個個封曬唔去英國，人哋個國家講出嚟好大方嘅，我體諒到，我明白，因為個疫情。但係我哋國家由頭到尾都覺得個疫情佢係冇事，仲隱瞞疫情先，當時俾我哋睇到。佢500多萬人、幾百萬人離開咗自己武漢，去咗邊度啊？佢都唔肯講俾人聽，又話呢個疫情啊，唔會有人傳人㗎。冇事噶，你哋又話飛機撤橋，揾飛機嚟撤橋係多鬼住噶。嗱，俾我睇到就人哋有道德，有個世界人民生命道德嘅責任啊！英國，佢大方講出嚟，都我理解噶。你哋唔嚟我英國，啲運輸啊、人民啊禁止嚟我英國人哋，但係我哋中國唔係噶。對人民道德生命嘅嗰個道德責任係冇噶，俾我哋感覺就係、是、兩個分別就喺呢度啦。 OK 啊， 好感叹啊，好感叹真系。 OK， 好，多谢韩先生嘅意见啊。嗱，就呢件事喺英国嗰度，头先都讲到啦，而家都超过40个国家同地区都禁止英国嘅航班入境噶啦。咁英国嗰边啊，约翰逊都要召开紧急内阁会议商讨，之后都开咗记者招待会噶啦。就如韩生所讲啦，咁就约翰逊都话咧，明白其他国家咧对病毒变种嘅忧虑嘅，佢都讲啦，啲病毒咧可以迅速咁样传播到其他国家，咁所以咧就强调喺英国方面咧，而家都尽力打击紧噶啦。咁又話咧，而家已經至少咧有50萬人啦，英國嗰度咧完成咗接種第一劑嘅新型冠狀病毒疫苗嘅，呢個就係英國就呢次事件嘅一個回應。好啦，就呢方面大家有意見可以繼續打嚟傾嘅，1872311 1872311。嗱，先就講咗終審法院嘅一個判決啦，跟住來咧又想講下另一個咧都係有關法庭嘅判決嘅，就有關香港記者協會咧之前咧就入禀法院就提出一個司法覆核，就話咧警方未能夠按憲法同埋警察通例嘅要求配合傳媒採訪，咁並且咧喺舊年嘅社會運動期間咧就對記者咧施以過度嘅武力，咁就話咧違反咗基本法同埋人權法嘅。咁高等法院法官周家明咧咪就攤咗判詞落嚟，就話案件咧其實就有合理嘅爭議空間，咁但係法庭就認為咧，佢就冇辦法能夠判斷記協提交嘅個案係唔係事實，咁所以咧就裁定咧記協敗訴嘅。警方發言人就話咧，歡迎法庭有關裁決，認為即使喺示威場合當中咧，警方係有責任確保傳媒安全同埋進行採訪，咁但係同時咧都要考慮埋其他因素，包括示威者同埋新聞工作者嘅行為係咪合法等等嘅。呢、这个时候又请嚟咧，有记协主席杨建兴又回应一下呢个嘅判决嘅。早晨，杨建兴。 早晨，冠霖。 系啦，你又点睇今次判决咧？ 我哋当然都相当失望啊！我寻日同啲记者讲都系，我相信好多行家都会相当之沮丧啊！咁因为经过咗年几啦，咁其实我哋俾高院里边嘅13个案例咧，都系好多案例里边，即系我哋即系拣取咗出嚟吓。咁因为整理一啲嘅案件，又要一啲記者佢哋肯即係再講翻出嚟啦。包括就係即係提供翻佢哋嘅一啲資料啦，名啦。雖然聆訊期間係冇透露個名，咁但係都會有一啲嘅心理即係、就是、心理壓力啦。或者可能啲機構有一啲唔同嘅睇法啦。咁而公眾亦都可以喺一啲媒體社交媒體裏面睇到好多嘅一啲嘅片段。其實在我哋嚟講咧，即係嗰個。事實啦，當然從一個司法一個法官個角度嚟講咧，所謂假定事實就即係佢唔可以當係事實，因為司法程序裏面事實係要經過核實啦，或者係盤問啦、質問啦咁樣啊，對方啊警方方面有一個說法啦，咁但係從我哋會睇就係覺得嗰啲案。 好多唔同類型嘅案，即係用語言啊、強光啊、胡椒噴霧啊，以至於係橡膠子彈啊咁咧，都我哋認為係足夠俾法官咧做一個裁決，有一個說法，有一個說法就係話，即係警方喺執行工作嗰度有冇配合到，定係話調翻轉妨礙，甚至係有一啲違法違規嘅情況。咁最終法官係認為呢一個假定事實，即係呢個方式咧，佢係覺得唔得嘅嚇，都係要就翻每個個案去告，去民事殺上，咁或者係另一啲方式，咁我哋唔同意呢個即係睇法，咁但係法官有法官嘅睇法啦，我哋基本上，我哋當然都係應該尊重即係司法嘅嚇。 因為法官我見佢講法就話呢件案件其實有合理嘅爭議空間，但係你哋提出頭先講到啦，涉及一個事實嘅裁斷就唔適宜透過複核嚟處理嘅，就話記者咧可以諗下從民事嘅途徑去索償啦。咁聽落你覺得係輸咗件事嘅本質啦，定係輸技術咧？今次你哋 係一個技術，係一個技術啦。雖然我諗好多個裁決的確係咁，我哋敗訴。咁但係我諗法官喺個判詞嗰度呢亦都有提到，其實係佢冇就到即係警方其實有冇違法嗰度呢，其實就一啲嘅個案或者就剩低嘅個案呢有一個裁決。咁所以喺嗰度其實我哋係唔係話我哋即係可以咁講輸咗呢個司法覆核，就係話嘅警方嗰個執法係冇問題，完全唔係嗰回事下。嗱，我相信就算係一啲警方又好，或者係一啲市民，我覺得都可以好清楚咁同從翻一啲事實裏面睇翻，即係警方嗰、那個即係執法對記者嗰個有冇即係我自己個接觸咧，就算係一啲好唔同背景嘅媒體，其實對警方今次對記者即係、就是、對記者係唔公道所以我點解琴日會覺得係沮喪咧？就係我諗好多學家都希望係透過一個即係、就是、真係最後渠道啦。我哋仲有咩渠道咧？即係司法覆核嗰度，希望法院係俾翻一個公道嘅說法，俾翻公道嘅說法。但係好令人遺憾啦，好失望嘅就係、是、法官喺一個技術層面嗰度咧，認為佢係做唔到嘅。因為做唔到嘅，我諗如果大家好仔細睇個判詞咧，我自己個人啦嚇，我自己個人覺得個法官都好好嘗試去睇下佢有啲咩嘢可以做到啊。咁但係喺一個我諗從一個司法工作者裏面，佢可能有一啲嘅基本睇法啦。 咁如果技術層面嘅問題，咁法官都點埋條路啦，就話不如記者應該循翻民事途徑去索償啦，有冇得諗咧個？ 當然係一個理論上係一個即係途徑啦，但係現實上係我哋可以預計到多嘅困難嘅嚇。咁我哋其實喺選擇個案過程裏面咧，都好明白到嚇，即係記者同一啲機構有一啲嘅顧慮。咁民事殺傷咧，亦都係會有好。要好長嘅時間，同埋係有費用啦嚇，即係訴訟嘅你係需要係有需要訴訟嘅費用，咁係一啲唔細嘅數，即係唔少嘅，即係香港打官司其實唔係平啦。咁然後你話所謂法援，其實好多嘅限制啦。咁當然咧，如果有學家有個案，佢希望係透過咁嘅即係渠道嘅話咧。我哋會研究睇下啲咩可以幫到啦嚇。咁但係大家留意係過去即係一啲個人殺傷嘅個案咧，其實都唔係話真係好似一啲西方國家咁多，好多嘅限制，香港好多嘅限制。咁呢個我哋未完全研究嘅，因為亦都唔係由我哋去海地去殺傷嘅嚇，都要個當事人嚇。咁我哋只能係一個即係有啲咩可以幫到咁樣嘅角色。 色。 暫時聽落咧，今次你都加咗13個記者嘅一啲遭遇經歷出嚟啦。佢哋有冇13個冇人話有興趣做文字索償啊？暫時 我哋未去了解啊，我哋未去了解。咁亦都係啦，亦都我哋兩條途徑啦。一方面我哋都想睇一睇，即係個上訴嘅空間係點樣嚇？即係如果睇翻個判詞。法律意見會唔會覺得仍然有啲空間可以爭辯嘅？咁然後就係一啲個別個案，佢哋我相信即係啲個案又好，或者一啲冇我哋冇發交上去嘅個案都好咧，都心心不忿嚇，即係會覺得即係我哋其實即係整個司法覆核。就是一個很簡單的目的，其實就是說我們做事，我們想做我們的採訪工作，但是受到一些不合理不合法的即妨礙的話，我們拿回個公道，我們想拿回個公道而已，就其實就真的這麼簡單。但是現在做不到的話，我想都會有一種這樣的願望，仍然是可以唔能夠就係公道當然在人心啦嚇，咁但係即係如果有個即係法院有個裁決嘅話咧，咁我諗會係即係後續就係話令到警方更加即係佢喺執法嘅時候咧，係真係即係做到佢嘅承諾啦，同埋即係憲法嘅要求。 呢啲個案有冇循過其他嘅途徑去到你話想攞公道，譬如監警會啊、投訴警察課啲有冇行過啲路線嘅？ 有部分應該有，這個我要即係仔細去睇翻嘅。但係我哋聲明裏面亦都提到啦，其實喺投訴喺處理即係個投訴個機制，其實同一個法官嚇，都周金明法官喺上次個裁決嗰度咧，都已經指出咗嗰、那個問題嚇。而實際上去殺上嗰。我亦都即係表面睇，我都會覺得有難度嘅嚇。即係你喺一個現場俾一個橡膠子彈即係射中嘅話，你都唔知邊度飛埋嚟嘅。你知道係防暴警員先至有橡膠子彈，咁但係你向邊個查即係殺傷？你向警務處處長殺傷？係嗰個即係技術上又好，或者程序上又好。都會預計到即係有唔少嘅困難，咁然後如果係投訴嘅話，投訴機制嗰個問題，我諗即係上次司法覆核嗰個裁決都已經提到嚇，咁呢啲都係好實在嘅實在嘅困難，咁所以先至點解今次係用一個咁樣嘅方式，希望法院我哋到現在仍然認為咧。是有足夠的有足夠的表面事實啦。 OK 嚇，OK 好。咁多謝你先，楊敬興同你傾到先。楊敬興咧就係記協主席。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早上九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英国发现变种新型冠状病毒之后，超过40个国家和地区宣布禁止英国旅客和航班入境。首相约翰逊召开紧急内阁会议商讨对策之后，举行记者会，他说理解其他国家的做法，英国已经尽全力阻止病毒扩散。他又和法国总统马克龙通电话，希望法国尽快重开边境。约翰逊又说英国大部分食品和药物供应未受影响，英国早已经就类似的情况制定应变计划。世界卫生组织说未有證據顯示在英國出現的新型冠狀病毒變種病毒株會令確診者的病情更嚴重，認為目前情況尚未失控。 根據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統計，美國確診新型肺炎人數突破1800万，累計319000人死亡，而全球有超過7730万人確診，170万人死亡。路透社數據顯示，英國上星期每隔33秒就有一人死於新型冠狀病毒。截至星期日的7日內，共有18000人死於新型肺炎，較對上一星期增加大約6.7%。衛生官員強烈呼籲民眾假期不要外遊，但美國各地的機場在剛過去的週末就記錄到320万人次使用。官員說，儘管美國已經開始為國民注射兩種疫苗，但可能要幾個月之後才能夠對疫情產生影響，擔心感恩節假期後確診數字急升，將進一步癱瘓醫院。南韓新增869宗新型冠狀病毒確診病例，累計51460人確診。當局說，單日新增病例連續兩日保持1000宗之內，但是由於全國多地集體感染事件不斷發生，目前難以斷言疫情好轉。路透社引述美國商務部高級官員說，總統特朗普政府計劃公布一份與中國以及俄羅斯軍方有關的公司名單，限制他們購買美國商品和技術。路透社上月曾經披露商務部起草這份名單，報道說最終名單列出103間實體，包括58間中國企業。商務部長羅斯說，行動建立一個新程序，幫助出口商篩選客戶，判斷是否包括軍事終端客戶。天氣方面，本港今日大致多雲和乾燥，早上相當清涼，日間部分時間有陽光，最高氣温大約19度，吹和緩東北風，風勢間中清勁。展望明天和星期四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雨，圣诞节假期气温稍为回升。现时气温是16度，相对湿度6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265点，跌41点，成交金额83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406点，跌1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073点，跌61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571.5元，跌5毫；京东健康177.1元，京东健康最新系178.1元。啱转咗，最新系179元，升咗13元。比亚迪股份系201元，跌5.6；美团280.2，升8；阿里巴巴251元，升1元；中移动44.35元，升2毫；友邦保险89.65元，跌2毫；中国平安93.55元，升3毫；小米集团29.6，升3毫。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53。日元103.35，瑞士法郎0.886，加元1.286，人民币6.544，英镑对美元1.343，欧元对美元1.224，澳元对美元0.758，新西兰元对美元0.709。日经平均指数报26592点，跌122点。港金现价报17370元，跌19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81.18美元，卖出1882.6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一落收晒，我觉得咁好有问题咯。 咁即系放埋几耐啊？啲樽 嗱，由星期一，即系我哋星期日开始讲话你自愿拆啦。 嗯， 咁样寻日就再多一宗啦，就要强制拆啦。 嗯， 即系今日佢都系有个收集嗰啲嗰啲樽嘅。 嗯嗯， 咁就一个大一个好似垃圾袋咁摆喺度，咁变咗你几日啦，几日摆咗喺度。咁、变咗成堆囉，成堆点解你唔能够分开嚟早啲攞咗去验嗰扎，如果可以 check 到出嚟佢真係阳性或者性嘅、可以早及早知道，唔需要等到去听日先至一落咁样收。一落咁样收，佢就话我哋睇嗰张嘢介绍呢，就係要大约三日后先可以通知你，或者你有冇、知道。咁变咗隔咗成个礼拜，我觉得係有啲问题喺度囉。 你咪肯定佢星期三先收㗎，你哋佢讲咗㗎。 我喺度啊。但係我哋而家个大堂已经成大袋啦。 咁我真係唔理想，我星期一开始放落去。 嗱，你譬如我哋 星期六先有。 我真你掉咗咁多人喺度，嗰啲樽虽然佢有个胶袋顶住嗰个细樽仔啫。 嗯。 摆晒喺度成个一个垃圾袋咁摆咗喺个电梯大堂嗰度，咁你可唔可以分开今日收一扎，咁明日听日再收一扎？你收咗嗰扎可以提早啲验，咁你咪可以早啲验到我哋嗰座楼，有冇确诊者或者有冇阳性嗰啲咯？系咪先？系咪早一日？但系如果你再听日先再收集嘅，变咗一大咯。我觉得就咁样唔系几理想啊。我觉得， 多谢何生分享啊，由荔村日丽楼嘅居民。星期一开始收樽，但系星期三先至话会收啲樽，验啊再三日计落，星期四、五、六即系随时星期一放低个樽，星期六先出结果。专家成日就话要快啲噶呢啲咁。如果据何生所讲，呢一环就真系慢咗啲啊。多谢何先生打上嚟讲翻呢个情况俾你听。跟住嚟仲有阿吴先生添噶，吴生你好， 系你好你好， 早晨吴生 系我想俾少少意见关于呢个无面法嗰个判决嘅，咁其實我自己原則上嚟講咧，我覺得個判決係非常之恰當嘅。嗱、呢個點解呢？其實我哋可以引用一樣嘢，如果當你覺得你自己所做任何嘅行為係冇涉及對關於呢個法律上嘅問題嘅話咧，其實我哋好光明正大咁可以俾我自己個面讓俾人睇。點解呢？我覺得我根本我做嘢我冇錯冇錯，你就算拉我，你憑咩又拉我咧？我冇辦法啊嘛，我守規守矩啊嘛。但係即係相等於調翻轉一個賊人，點解佢蒙住個面走去人哋打劫咧，或者去偷竊咧，或者成佢係唔想俾人睇到佢嘅樣子啊嘛，係驚佢 camera CCTV 照到佢之後追蹤到佢係邊度容易俾人捉到啊嘛。所以我覺得呢個唔係話頭先嗰個民主派嗰個人講話，佢話一個緊急法啊或者成，其實根本唔需要任何嘅緊急法。其實呢個蒙面嘅情況係一個暴動又好，喺個支持民主又好各方面，我覺得係唔適合嘅。點解呢？如果你覺得你自己係任何嘢，你係好正當，係抒發你個人嘅言論各方面嘅，其實冇人阻止你哋嘅。只要你哋喺中間入面，你冇任何犯違規嘅事情，你哋集結又好，乜都好，冇影響嘅。但係如果假設你哋中間係俾一啲害群之馬入咗去蒙住面，其實你係無端白事係俾人哋牽連到，導致你哋去受傷。我點解要俾一啲人佢好想去擾亂咗嗰個秩序情嗰、市民嘅程序，或者佢哋嘅秩序嘅問題，導致你受到佢哋影響呢？其實你真係，我相信可能有好多佢哋出嚟示威，好多都可能佢好無辜嘅，其實佢唔係想搞事嘅，但係中間係加及咗有一啲人佢哋要搞事嘛。你點解要俾一咁少撮嘅人導致到你哋，令到你哋自己都同埋一份子呢？所以我覺得呢，如果佢嗰、那個唔好話國安法嘅問題，而係只要呢個蒙面法係其實係壓止你班人唔好俾人哋利用你哋一大群人，導致到出面係俾一個唔好壞嘅形象你。 明白明白。不過我想問啊，係我頭先咧訪問啊民陣召集人啊陳浩桓，佢都舉一個例子，有時譬如舉一個有啲題材敏感嘅一啲遊行，譬如同志遊行咁樣，有人想參與，冇心搞事，純粹想即係行出嚟支持，但係佢又唔想表露自己嘅身份，咁嗰啲就會令到佢唔知點算啦。咁嗰啲點啊？ 唔應該㗎。其實我話俾你聽，就算我自己本身，其實如果有一啲人覺得佢自己佢出嚟講嘢或者成，你諗下，你好多時你就算而家現時立法嗰啲人區議員有乜都好，其實你哋大無私人咁喺呢度 設咗一個亭喺度係咁講嘅。其實你所講嘅嘢係咪真係完全係正確嘅呢？其實我覺得言論自由香港係好自由。我話俾你聽，有好多地方根本你想講嘢你都冇機會講，入罪你根本拉咗你都唔知。但係呢樣嘢你哋根本就唔知道。全世界嘅人大家好公認一樣嘢，個個都打住個言論自由，個個都話：哎呀，我要言論自由。邊個唔俾你講言論自由啫？個個都俾你講嘢。我講真，我而家出面，但係你哋市民估住個良心問一問，我哋當時嘅暴動嗰陣時，你夠唔夠膽？有人喺個左嗰個咁嘅地鐵唔開門嘅時候阻住，你有冇一個夠膽走埋去叫佢哋唔好做啊 ？OK， 好，多謝曬啊，吳先生意見啦，明白啦，同你傾咗先，多謝曬你啊。跟住嚟聽下林女士又點睇先，林女士你好。 早晨啊， 早晨林女士，系请讲， 系啊，咁其实咧，红面法咧，其实咧，我觉得咧，即系对市民系唔公平嘅。点解咧？因为其实咧，正正系因为譬如有时我想反映意见，但系因为我就系唔信呢个政府嘛，我就唔信呢个警察嘛，我都会保护我自己嘅。咁我都梗系唔想俾人认到个样啦，点数相啦，系咪？但系我话如果你有蒙面法，系喺个法例，咁点解警察蒙面咧？当时？佢怕俾人點上，我哋都怕俾人點上，點解唔可以一視同仁呢？我想我唔好明呢樣嘢。 不過而家都話應該要展示翻可以辨識到警方嘅一啲方法啦，都係咁講啦。 係啊，當時佢又蒙面啦，又冇膊頭又冇 number 啦，所以我覺得咧呢、這個政府根本係冇人會信佢哋咯，所以我覺得呢個蒙面係保障自己市民咯。我就咁多謝。 OK， 好，多謝曬你先，林女士，傾到先啦。 好，拜。 好，呢、這個時候我哋聽一分鐘閱讀。 一分钟阅读，主持陈凡，制作周伟业。 孔子话：未知生，焉知死？生死本来就系一体两面嘅事情，而人类对死后世界嘅设想，某程度上都决定咗佢在生嘅时候会成为一个点样嘅人。例如笃信佛教因果轮回嘅，就会坚持行好事、做善人；无神论者可能倾向活在当下，比较有冒险同埋享乐精神。 死后四十种生活出自大卫伊葛门手笔，以四十个短篇故事描述四十种死后世界的可能面貌，每一篇想象力的丰沛程度都令人咋舌。更加令人折服的是，他不单止空有好点子，还写得一首情明慧核的文字。大卫伊葛门读英美文学出身，后来成为神经科学博士，这本书就是糅合了人文关怀和科学幻想的作品。 死后四十种生活好像是讲死亡，实际上讲的是生活。例如其中一篇叫《种祸》，伊葛门说人死了之后会重新经历在世的所有经验，但是今次会将相同的事情聚集在一起，一次过做个够。 例如用两日讲大话，六个星期等绿灯，六十七日心碎，九日假装知道人哋讲啲乜嘢，三年吞食物，十四分钟经历纯粹嘅喜乐，然后你会发现生命中好多琐碎而烦人嘅事情已经按最好嘅时间表出现，所有时刻唔会持续不断，所以你能够体会人生唔同事件交错跳跃嘅喜悦，就好似小朋友喺灼烫嘅沙滩上面从呢度跳去嗰度，从而明白生命嘅可贵之处。 又例如《物种的堕落》一篇，提出了人类在死了之后可以自由地选择来世成为哪一种物种。你厌倦了生而为人的苦恼，所以希望下世做一只马，简简单单地享受驰骋在草原的快乐。就在你转化成为马的最后一刻，你曾经拥有的人类脑袋就领悟到，当你忘记了身为人类的时候想成为马的初衷，你就冇办法沉醉喺简单嘅幸福里面。更可悲嘅系，下次当你带住厚重嘅马路翻到去死后世界，你就冇资格要求重新成为人，因为你唔了解乜嘢系人。你决定往智慧阶梯滑下嘅选择已经不可能逆转。嗰一刻你会明白到，智慧虽然令人苦恼，但其实系一种奇异嘅恩赐。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死后四十种生活》，作者大卫伊葛门，由小二出版社出版。 1872311， 千禧年代主持叶冠霖。 讲下新一轮嘅防疫抗疫基金啦，今次就64亿嘅第四轮啦，咁主要咧就系帮一啲受疫情影响嘅行业啦，集中都系帮一啲政府勒令停业嘅，譬如餐饮业啊、美容院啊、健身中心嗰啲都受惠嘅。财委会就倾咗大概7个钟到啦，咁就都多名议员都有啲批评嘅，不过倾完之后咧就见到系通过咗嘅，都系通过咗呢个拨款。咁当中就热血公民郑松泰投下反对啦，工联会三个人咧就投咗弃权票嘅。有请旁边请位嘉宾倾下先，有立法会议员自由党党魁钟国斌一起倾下。早晨，钟国斌。 早晨，月君啊。 系啊，你又点睇今次64亿嘅基金啊？做成点啊？觉得？ 咁政府要嗰啲勒令有某些处所唔俾营业，咁佢梗系要帮补下人啦、 啊。 但系琴日咧，我哋讲咗好多，即系基本上所有发言嘅议员都系批评政府做得唔好噶啦。咁啊，我有問過張建中嘅問題嘅，但係我覺得佢嘅問題咧個回應咧，我真係拗爆頭。但例如好似美容業咁樣，佢而家勒令啊，美容業唔准做咁。咁但係咧，佢自己話佢見過美容業界咧，話佢哋做得好好，所有嘅防疫措施跟足政府要求，冇任何嘅大問題感染，但係都要人去停。 嗯。 咁你停梗係要賠錢啦。咁我所以覺得有少少咧，呢啲錢咧。是浪费的，因为你人家又没有做错，又跟足你政府的要求，但是呢你又不给人开工，不给人开工你当然要赔钱、啊、但是你如果可以给人开工的时候，你使什么使这笔钱呢、 嗯、 是不是？还有你好像飲食那样，六点打后不给做啦，不给开啦，那经常有些人都说，喂，六点前的菌啊休息，六点后啲菌先出现，咁你随时都会中噶啦。 嗯， 系咁，佢政府而家讲就话，我唔想见到咁多人喺街度行来行去，你得咩？你如果可以真系要想，即系人少出街，你不如禁足令，撇撇脱脱。 嗯， 你一啲人继续出街，继续买嘢，继续要翻工，继续要去出行，咁你点可以阻止人哋出门？人太多，佢话唔中意啊，禁你呢样禁嘅嗰样都冇。即系呢啲都唔合逻辑嘅嘢，你真系撇撇脱脱，不如咁嘅，三个礼拜禁足令，全民检测解决呢件事，拖拖拉拉翻嚟覆去，你而家冇可能解决到呢个问题。 嗯，你真系想禁3个星期全禁足令嘅？成日都话惊商界顶唔住啊，经济好大好重手啊，呢招咁样，自由党都支持嘅系咪？ 唔系嗱，你点样去解决问题先？你政府完全冇一个计划或者一个目标去解决问题，拖拖拉拉。你而家翻嚟覆去，你而家翻嚟覆去系咩呢？连续4次嘅疫情爆发都系全部入口嘅。 嗯， 咁你政府个关口又把守得唔好，咁啊又叫人唔好出街，又好似入晒我哋数咁啊！你哋个个走出街啫嘛，咁咪传染到。但系嗰个源头边度嚟先？个源头就系因为你政府喺关口度把关唔好啊嘛。 嗯， 系嘛？你例如好似指定酒店检疫咁样，落7个月前已经叫佢做，系咪？ 系。 咁跟住咧就话指定嘅交通运输工具就由机场车佢。嗰啲檢咗疫嘅人士去酒店又好，去邊度好，有人自己坐交通工具，咪喺啲的士度中咗，有啲的士司機即係唔好彩地中咗，咪又散咗出去咯。 嗯， 咁呢啲全部係政府嘅防疫出現問題，亦好多人俾咗意見佢，即係萬十拍先去做，咁你咪出事咯。 嗯。咁事已至此可以点呢？如果真係想，而家都维持返呢个高伤位数，有时过百添，咁都30宗到不明源头，枕住都係咁㗎。唔 係，你而家啲医疗专家嗰啲医生都讲话，你个农历年都继续会係咁嘅情况会继续出现。咁你就死火啦。咁你而家老实讲呢，即係如果係即係经济环境，即系如果讲旺季就系圣诞、农历年呢啲时间冚唪唥政府勒令指定唔准开工嘅。喂，佢讲一句说话就大家手停口停，好阴公嘅真系。 嗯。 咁但系有啲处所真系唔关佢哋事，点解又要佢哋停？系咪？琴日张建中自己都话噶，唔关佢哋事噶，佢哋冇嘢噶，做得好好噶。不过都唔想太多人行来行去，所以就叫佢停。咁你不如全城停咗佢啦。 嗯。今次就64亿啦，就集中帮嗰啲勒令停嗰啲，但有好多行业就其实冇勒令停，都话都好惨喎，嗰啲有好多流亡资源。 百分百系啦， 咁佢呢啲点啊？ 又 唔好话撑得太开啦。你而家勒令停嗰啲嘢，背后好多供应商嘅，即系你好似飲食又好，美容又好，其他好多供应商嘅。你嗰个处所停咗，嗰啲供应商都冇生意做噶啦。咁嗰啲佢又唔帮，即系唔好讲话其他。你例如好似早两日有啲跨境旅游巴嘅司机，佢话我哋11个月冇公开，因为嗰个边境关咗啊嘛。 嗯， 喂，呢班几千个旅，即系呢啲巴士司机，佢又唔帮下， 嗯， 系咪？人哋都嗌晒救命，11个月冇收入喎。 系， 咁呢啲佢唔帮喎。咁咧，佢而家当然佢 冇钱啊，冇钱，成日话3000亿赤字啦，64亿而家攞咗，咁再派阔啲嘅做到噶，争在有冇钱啫嘛呢个。咁点咧？ 嗱，老实讲啊，特区政府啊大把钱， 系， 只不过佢即系收埋晒啲钱。 嗯， 即系例如吓，例如。佢當然財政預算而家定即係唔係財政盈餘啊，得翻8000亿啊！但你仲有一個外匯基金有30000亿，你因為外匯基金當然個個都話，外匯基金我哋保障香港個聯繫匯率。但如果你睇翻香港個聯繫匯率咧，你只要大概15000亿到已經保護到香港嗰、那個港幣嘅啦。咁佢而家咧多咗兩倍錢出嚟，咁同埋每年咧佢嗰個投資收入咧，聯繫匯率即係金管局投資收入咧。佢系俾翻即系某个百分比，系拨落去财政预算案嗰度啫。佢其他嗰啲利润咧，自己袋咗入袋嘅。 嗯， 喂，你喺嗰度啊，30000亿拨翻2000亿出嚟，继续做呢个保就业或者成立一啲系嘛失业救济金咁嘅基金嘅话，喂，绰绰有余啦。 嗯， 系嘛，自己即系成日即系政府定系。讲一啲唔讲一啲，即系我哋了解嗰啲，梗系知道佢收埋咗好多钱喺个袋度啦。 Mm-hmm. 你好似上次啊，即系佢注资国泰，佢系用嗰个未来基金嗰啲利息啊，200几亿嘅利息啊，个本金都未喐啊，佢就可以注资国泰，系咪？ 嗯、 mm-hmm. ，你话完全冇钱就唔系嘅，只不过佢肯唔肯使，系使唔使去利用、去善用嘅话咧，就另外一样嘢。 嗯、mm-hmm.。但始终睇翻佢11000亿咁，已经一年使咗3000亿啊，心里边都惊嘅。仲要未来你都唔知睇几远添。头先你讲到第四波，唔知仲有冇未来咁嚟，咁啊真系惊嘅。作为管钱嗰个人， 嗱，当然如果嗰啲我哋相信嗰啲医疗专家，佢就话今年即系明年第三季、第二季尾、第三季初咧，如果有疫苗咧，就应该可以基本解决问题噶啦。嗰、那个经济咧就可以。運行翻嗰個邊境又開翻嗱，呢啲一開翻咧，有經濟活動咧，就應該可以就可以自力更生噶啦。 嗯， 咁你咪政府計數咯，9个月要使幾多錢？例如保就業我保多你一期咁，或者跟住再做嗰、那個一啲失業嘅保障咁，例如要使1500亿咁先算啦。你計到數， 嗯， 使9个月。如果真系啲疫苗搞掂嘅，香港开翻嘅，咪冇事咯。咁佢正话所讲1500亿，咁你咪喺外汇基金度拨出嚟咯。你唔好话喐你个财政储备嗰8000亿，系咪？或者嗰未来基金，嗰未来基金2000亿喐都冇喐过嘅，摆咗喺度5-6年啦。咁就咪攞嗰未来基金嚟顶住档都得噶。 嗯， 系咪计到数嘅？ 嗯 ，OK， 好，咁多谢晒你先啊，钟国斌，多谢晒你先啊，钟国斌就提咗唔同嘅方向啦，政府都仲可以攞多啲资源出嚟咧，就支援不同嘅业界嘅。钟国斌咧就系自由党党魁，亦都系立法会议员。咁再提多次啦，立法会财委会咧就寻日通过咗64亿嘅防疫抗疫基金。咁就議員方面咧，就傾咗7个钟头喺財委會度。咁啊，當中除咗見到熱血公民就陳大頭反對票啦，工聯會見到3个人咧就係投咗一個棄權票嘅。咁啊，睇下之前講過最快可能1月中之後就可以發放，睇下係咪真係做到呢個情況啦。好啦，今日傾到先，聽日8点繼續千禧年代啦，聽日再傾。